喜马拉雅出品，心灵原著，边疆工作室制作，古风多人有声剧《帝皇叔》。 大晋头两代帝王掌权时，朝廷被士族勋贵把持，崇文阁只是朝中大学士研究经文典籍的地方，纵涵盖整个大晋最睿智的头脑，但这些满腹经纶智商超高的人，除了被闲养在崇文阁编纂典籍历史外，并没有什么实际的作用。按弟子园的说法，这些年大晋糟蹋了一群最好使的老师。弟子园入主朝廷后，让崇文阁院正每三日择一位大学士在崇文阁后堂为士族子弟授课。起初这道命令颁下时，勋贵们乐开了花，却很是惹了一群老学士不满。想他们寒窗苦读数十载，到头来教一群小毛头上课，即便是世家子弟，也仍觉得自己掉了价。弟子园做惯了土匪头子，匪气得很，设宴召满朝勋贵和崇文阁大学士入宫，一边摆着勋贵，一边摆着崇文阁学士，只举着酒杯，轻飘飘对着两方人马道了一句： 凡入崇文阁进学的世家子弟，除拜师外，每年当封千两白银束修，赠与师长。 这一下，满朝金金贵贵的大学士们不吭声了，一边一本正经又有涵养地说着：皇朝的未来全在这群聪慧子弟身上，是该多栽培栽培。一边依然接受了弟子园的安排。文官大多出于百姓之家，素来清贵，千两白银可抵得三年俸禄，又来得名正言顺，既得名又得利，何乐而不为？况且这些大学士俱是当年的状元探花出身，学识上各有千秋，谁都不想教的弟子落了下乘，个个卯足了劲儿，倾囊相授。当然，至少有秀才学识且12岁以下才能入崇文阁拜师，这一要求极为苛刻。筛选下来，帝都内一直有八位孩童被送进阁内学习。一年下来，这八人在学识见解上脱胎换骨，在帝都名声大噪，一时传为整个大晋的佳话。闻得消息的各地王侯勋爵纷纷上呈奏折至华语殿，希望能将自家优秀子弟送入崇文阁内学习。在这两年削士族之力让于民的政策措施后，弟子园的崇文阁之举总算在士族中扳回了点人心。帝进言幼时师从崇文阁老学士，近日听多了他们闲谈时教弟子施展才华的比拼，一时寄养，向弟子园请求入崇文阁教学。弟子园眼皮子一扫，允了他，第二日便给他塞了第一个学生进来，韩云。太子韩云年仅6岁，虽有右相启蒙，但学识明显够不上入崇文阁。不过这后门走得太强硬，让人无话可说。摄政王的命令传到崇文阁后，这群个性高傲的大学士们愁了好几日。大晋太子历来在宫中由太子师教导，从未在幼时被送出宫学习过。如今才6岁的小太子被摄政王粗蛮地送出了宫，他们到底是在底下伺候着好，还是在高堂上执鞭教导着好？是好好教导的好，还是把太子养废了好？摄政王的心思，崇文阁院正周晏还真不敢猜。他心底转了个圈，默默把韩云入崇文阁第一堂课的导师安排成了帝进言。既然摄政王让晋安侯世子为太子师，那就看看晋安侯世子是怎么个教法吧。韩云长到6岁，除了这两年被景贵妃带到城郊别院给嘉宁帝请安外，从未出过皇宫，也没有出过景贵妃的保护圈。这次若不是弟子园的强势，景贵妃说什么也不会把眼珠子送到崇文阁去。韩云出宫进学这一日，景贵妃牵着韩云入华语殿拜访弟子园，本想众目睽睽下亲自把韩云交到弟子园手上，顺便正式拜会这个嚣张的逆了天的摄政王， 哪知在华语殿外候了半晌，却只等到福海回了一句摄政王早起出宫狩猎，夜晚才回，便被打发了回去。纵使景贵妃素来性子温和，涵养好，听说从华语殿出来的时候，脸色也是阴沉的。景贵妃立在重阳阁上，可望见进宫卫队护着韩云朝崇文阁而去，她转了转手指上的扳指，神色冷冷，竟有些笑似嘉宁帝。她并未转身，只对着身后的人说道： 弟子远欺人太甚，上次你对本宫说的事，就按你说的去办。 是，娘娘。 帝承恩立在他身后两步远，微微躬身，垂下的眼底染上了冰冷的笑意。小太子的行辕从宫内浩浩荡荡而出，停在了崇文阁学士府前。崇文阁院正周燕领了一众大学士出府迎接，队伍中唯独少了静安侯世子帝进言。虽然帝进言被帝子元令为太子师，但终究不是太子名正言顺拜的老师。太子头一日出宫便为接驾，足见帝家如今在朝堂上权势滔天。满帝都的勋贵都猜着，以摄政王的性子，一个不慎便有可能把江山夺了给亲帝来做，还真说不好将来谁的身份更尊贵。迎驾的众人暗暗啧舌，想着行辕里头的小太子究竟会如何做。 见过太子殿下。 韩云掀开布帘，周燕领着众人上前行礼。他朝接驾的人群扫了一眼，瞧出传说中那位大境最年轻的状元郎没有出现。一旁跟来的侍卫是个没眼色的，见小太子立在车架上就要上前去抱，却被板着脸的小太子甩了个冷脸。侍卫默默退到一旁，算是明白了，宫里装得跟小猫似的小太子其实是个有脾气的。 周大人，姑的老师呢？ 才6岁的小太子也不是个省事儿的主啊，众目睽睽之下回得不好，说不准明日朝会上便会有人参奏帝进言，藐视皇家。 周院正做了半辈子的崇文阁大学士，风范扎实得很，朝韩云躬了躬身。 世子今日头一回入崇文阁执教，正在后阁为殿下的授课做准备，殿下请入阁。 周燕回得不偏不倚，韩云到底才6岁，嫩得很，一不留神被周燕顺顺当当地拐进了崇文阁。周燕和一众崇文阁大学士领着韩云朝授课的古今堂而去。古今堂位于崇文阁后院，和藏书阁毗邻。一群人浩浩荡荡行来时，平日上课的子弟皆已落座，正中间一位空着，正是为韩云而留。帝进言手持书卷，一身绣竹进服坐于案首，微风自窗中而过，将他挽袖吹起。众人入堂时，他正抬手望来，温润一笑，真是应了当年温硕公子温人官雅硕朗星辰的雅名。走在众人前列的韩云愣愣立在门口，望着帝进言出了神。他认识帝进言，或者说他认识3年前的温硕。不止韩云，瞧见韩云容貌的帝进言明显一愣，温煦的眼底拂过轻不可见却又极其浓烈的情绪。韩云已入古今堂，帝进言仍未行礼，到底乱了礼法。周燕为帝进言着想，出声提醒： 世子，这是 13殿下，臣帝进言为殿下授业之师。 13殿下这句称呼让满堂无言。韩云是嘉宁帝册封的太子，大境名正言顺的储君，以韩云在皇家的排名相称，实在是大不敬。但所有人都明白，帝进言这句称呼并无存心藐视皇家和韩云的意思。大境太子对静安侯世子而言， 或许永远只会是那一位。众人忐忑于韩云的反应，奇怪的是在崇文阁门口因地禁言未到都要找茬的韩云，这次却异常沉默。他垂下眼，竟朝地禁言的方向遥遥行了学生礼。 韩云，见过老师。 昨夜极力遣人送信，说韩云是个有心气儿的，今天这样倒是有些意外。上课时辰已到，进来吧。 韩云颔首入堂落座。周燕见两人会面这关险险通过，领了众人就要离去，未料跟着韩云前来的宫中禁卫牢牢守在古今堂门口，并无离开之意。景贵妃派来的禁卫皆是宫中高手，肃杀之气扑面而来，让古今堂里一群学子战战兢兢。地禁言朝门口的禁卫军扫去，带了战场上的杀伐之气出来。 崇文阁乃大学士府，无天子令，不得带刀进入。禁言以静安侯府作保，在这崇文阁内，只要有我在，定保十三殿下万全。 是，世子。 为首的禁卫额前冒出薄薄冷汗，神情为难。他见韩云未有反对之意，朝地禁言行了一礼，领着禁卫和周燕众人退出了古今堂。一番折腾后，古今堂里总算只剩下地禁言和十六个禁学的学子。地禁言是大晋历史上最年轻的三科状元，师从幼相，由前太子韩烨教养长大，是当今摄政王帝子元亲弟。如此曲折离奇的人生履历，也算是大晋开朝以来头一份了。韩帝两家数十年前一起建立大晋，几十年风雨沉浮，恩怨交错，真正传承两家学识底蕴长大的唯有帝禁言。即便是如今朝堂上韩帝两家针锋相对，也没有一个皇室子弟表露过对帝禁言的不满。或许对皇家而言，如今的帝禁言仍然是那个由太子韩烨一手养大的温硕。三年前一场科举让帝禁言名满天下，曾被朝臣赞为云下百年难遇的治国之才。自传出他教学的消息后，崇文阁学子翘首以盼的同时也带了些好奇。不过18岁的静安侯世子真对得起如此盛名？众人都想瞧瞧这一堂课帝禁言究竟要教什么。国策、儒学、民论，无论哪一样都是崇文阁大学士通晓之学，他来教又有什么不同？ 多人有声剧《帝皇书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